伤痕，如果不懂伤要多深，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，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别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，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、啊。 和在路上的你一起分享好音乐，这里是陈先生的唱片机，我是陈先生。这是来自谢霆锋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《谢谢你的爱1999》，这是谢霆锋的第一张普通话的专辑，也是谢霆锋在内地成名的第一首歌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当年的一张非常风光的收录了《至少还有你》的林忆莲 S 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，这个歌是一个慢热型的歌，《失踪》。 他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，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，从这个安静的镇到下一个热闹的城，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，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， 在林忆莲的失踪之后，我们来听到陶喆的寂寞的季节，这也是陶喆的一张新歌加精选的当时的两首新歌之一，听起来非常的恬静，同时又旋律很舒缓很优美的一首歌。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，我的心怎么会都没有感觉，哦，整条街都是恋爱的 只走在暖风的夜，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更迭，哦，却还是少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艳阳高照在那盛开的世界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，哦，记得那狂烈，窗外是快枯黄的叶，感伤在心中有一些，是如何慢慢在凋谢，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更迭，哦，却永远少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走过风吹的冷冽，最后一盏灯熄灭，从回忆我慢慢穿越，带着寂寞的季节，还是寂寞的季一样寂寞的季节。 明明携着我手，为何仍无凭证？曾如何待我，怎会看不清？许多行动证明，你说全是爱的反应。仍然陪着你讲，仍然沦为旁听。如何才像爱，我都不确定。虽说可以心领，仍然期待你讲一声。伤得更深，尽人事尽责任，讲一声都不要紧，如从来没说，注定是遗憾。看我没人爱，最后也没人爱，既然我这么狠，就为恶报裂痕，早不可再等，这一刻追得再紧亦不过分。为何还没有讲？明明明了情况，为何还没有释放我空方？看我笨笨粗狂，情人难道你可心安？某个线歌

主张，渐渐觉得有点沧桑，谁才是今生盼望，无从去想象，人为情忙，世事终究无常，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，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，早就对命运投降，别让情两难，愿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或多伤，别让情两难，别把梦锁上，我愿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或多伤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经典歌曲的陈先生的唱片机，我是陈先生。这首歌曲是来自范文芳和张信哲联合演唱的《别让情两难》。范文芳呢，是在新加坡非常知名的影视歌的三栖明星。继续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徐小凤的《风的季节》。这首歌呢，是由汤正川作词，李亚桑作曲，分为普通话版和粤语版两个版本。有很多歌手呢都翻唱过这首歌，比如说梅艳芳、Sola、古璇等等等等。下面要给大家播放的呢是徐小凤演唱的粤语版本。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耳襟，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，日子匆匆走过，背离我有百感生，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。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，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，付出多少一生也没法去计得真，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。想到时季节变更，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，是否早定下来，你或我也会变心，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。狂风吹得起劲朗，日也要被蔽隐，泛起一片迷茫尘掠走心里一切美梦，带去那欢欣，带去我的爱，只是独留恨。

颜值新高度，北汽绅宝全新 D50 火爆预售，7.48万起，限定车100抵限定车礼，50元每天定金增值礼，智能语音互联先享礼，详询400-810-8100。一座古郡，流传了千百年佳话，跨越了2300多年星辉。三国演义从这里开篇，桃园义气到此处寻根。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，宋太祖赵匡胤从这里开启他的传奇一生，为水晶注解留下不朽巨著。李道元从这里出发，游历华夏千山万水，诗人贾岛在这里推敲苦吟，六祖禅师慧能，易经大师邵雍从这里开宗。千年文化积淀，八方文化交融，您现在的位置是千年古郡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。涿州之声，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丢下小情绪，吹走烦恼风，打开唱片机，和陈先生一起听音乐。陈先生的唱片机不只是音乐，更是诗和远方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陈先生的唱片机，我是陈先生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邓丽君的《忘记他》，这也是当年的邓丽君的第一张粤语专辑，1980年的《势不两立》当中的第二主打歌曲。这首歌呢，也是来自黄沾先生的第一首作曲的歌。继续，下面仍然听到的呢，是一首广东歌，来自张卫健，叫做《哎呀哎呀亲亲你》，这也是张卫健的第二张专辑。

丢下小情绪，吹走烦恼风，打开唱片机，和陈先生一起听音乐。陈先生的唱片机不只是音乐，更是诗和远方。听到的这首歌是黄小琥演唱的《突然的自我》，这首歌呢是伍佰和徐克的作词作曲，同样也是出自伍佰之手，是2003年徐克监制的电影《散打》的主题曲。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伍佰演唱的版本，不过这首歌呢最早就是由黄小琥演唱的。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一首非常单纯的歌曲，这是来自朝鲜的童谣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是出处是来自朝鲜，叫做小白船。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黑鸭子的演绎。 Yeah.

9.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丢下小情绪，吹走烦恼风，打开唱片机，和陈先生一起听音乐。陈先生的唱片机不只是音乐，更是诗和远方。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，我是陈先生。这是来自斯琴格日乐版本的《山歌好比春江水》，当然广为熟知的是来自刘三姐当中的歌曲。这也是斯琴格日乐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，带有相当的摇滚气质。而斯琴格日乐在当歌手之前呢，正是一位贝斯手。下面这首歌曲呢，来自庾澄庆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专辑当中的歌曲，不是特别的知名的歌，叫做《无法忍受》。这首歌呢，倒是我心目当中非常青睐的歌曲。 每个早晨被噪音吵醒，只好早点起，春夏秋冬装全到红配绿。哦，时间有点可惜，永远就是 有人理你。 来自庾澄庆的这一首《无法忍受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根据张爱玲的小说同名的小说改编的电影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当中的主题歌，这是来自林忆莲的《玫瑰香》，创作方面则是大名鼎鼎的小虫。

是复数心事单数，浪漫复仇不由别人分说，像流沙寂寂流走，灵魂呼唤来生的客，又冷又透明的寂寞，痛并快 这是来自齐秦的《痛并快乐着》这首歌曲呢，因为白岩松非常的喜欢，所以后来白岩松出的书名呢，也就用到了这个歌名。好，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，我是陈先生。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，要听到的是台湾地区80年代民歌的一个代表作品，王海玲的《忘了我是谁》，作词部分呢是著名的李敖。李敖呢后来还作词了另外一首歌曲，是来自巫启贤的《只爱一点》。 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眉，看了心里都是你，忘了我是谁。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眉，看的时候心里跳，眼泪坠。

还会不会这样。

难预料，笑一笑，往事随风飘。